我就知道没怎么轻松。叶修听到展楼兰传来的消息后叹息着，比起岳云，林海的实力又要更强一些。无论是在网游中的工会，还是联盟中的战队，林海战队的赵阳那还是个全明星级别的选手呢。角色海无量也是气功师这个职业中实力最强的。不过强是强了，却也有限。 真正强大的工会，这会儿都卷入因季后赛后期的各种是非当中去了。这时候还能跑来争夺野兔 BOSS 的，那都是平日里的酱油党，联盟和网游中的双料酱油党。他们现在到哪儿了？叶修问展楼兰。半路上，估计有两个团。展楼兰回道。 林海工会这也是没怎么抢到过野兔 BOSS， 所以发现有机会，表现得相当慎重，先把人聚齐了再赶来。也可能是这种原因，比起岳云工会和一展天下都慢了许多。两个团的还好，抓紧时间把这里灭了，你继续对付 BOSS， 林海的人我带团去挡。叶修安排着。其实展楼兰哪在对付什么 BOSS 啊？ 他们五人小队带头也是杀得兴起，和叶修他们团一样，也在攻击岳云工会的人呢。目前对付 BOSS 暗夜流光的是展楼兰这边分出的一部分人，看到足以应付以后，其他人都是跑过来 PK 了。一边战术犀利，一边战斗力强悍，岳云工会败得很快很惨。一战天下虽然也不可能没有损伤。 但至少不是杀敌1000自损800这种，合理的打击方式让他们把损失降到了最低。岳云工会眼看败局已定，坚持也是白白送死。会长一声长叹，带队撤退。换一般情况，这时候也就不穷追猛打了。但考虑到林海工会马上就要到了。 指不定这岳云工会一看又起了趁火打劫的心思，所以一展天下一副赶尽杀绝的架势，一路追打，能杀多少算多少。岳云工会今天算是彻底栽了，被一展天下从暗黑殿堂一路追打出去，连会长大人都不知什么时候阵亡掉了。没了带头老大，岳云工会更是直接就鸟兽散了。 叶修连忙叫停了团队，让大家抓紧时间休整。视野可及的地方，已经可以看到林海工会的人正速度赶来。一展天下对岳云工会那可谓是大获全胜，此时个个信心百倍，斗志高昂。展楼兰这家伙也根本没去打什么 BOSS， 跟着叶修团一路就杀到这儿了。接着，修整正在发表讲话。 指点着远处而来的林海工会一副谈笑间就杀他个灰飞烟灭的架势。别听他吹了，赶紧各就各位。结果叶修这边招呼了一声后，一堆人呼啦一下就散了。干嘛去啊？展楼兰一怔，埋伏呀，埋伏？难道直接对冲啊？会不会利用情报啊？可现在他们都看到我们了吧？ 那他们不要进来啊，反正就这一个入口。叶修说道。暗黑殿堂那里宽敞无比，但入口却只有这一个。叶修已经把他们团队的玩家再次分队分组，在入口处小心埋伏了起来，根本就没打算和林海直接碰撞，是准备等人过来打个埋伏再说。哦，这样啊，大家也埋伏起来。 展楼兰也连忙指挥他的团队去了。话说，叶修的巨魔笑一步上前，要把走开的展楼兰拦住了。你也跑过来了，一会儿 BOSS 死了谁识趣啊？我靠！展楼兰顿时跳了起来。野兔 BOSS 的识趣当然不可能是自由的，通常都是团队分配，所以只有团长或是团长指定的人有资格识趣。 展楼兰的团长没有指定，所以默认就是由他来识趣。但他跑开了这么远，那边范围内的识趣规则是会自动跳转为自由识趣的， 这当然急不可取。展楼兰意识到这点后，火箭一样飞奔回去了。不过前方隔海几个道士都留下来，准备继续参与这热血豪迈的战斗。不过刚才是挺热血的，这一次嘛，貌似很猥琐呀。心下虽然这样计较了一番，但最终人人还是藏好。临海公会的玩家越逼越近，他们早看到暗黑殿堂门口刚才聚集了一波人，不过很快就又散去了。能知道这里 BOSS 刷新，临海公会当然也是知道殿堂是怎么一回事。两大公会先一步起了争斗，那是天赐下来的渔翁得利的机会。不管两家谁胜谁败，杀敌1000自损800，自家此时精神抖擞地冲上前去，那还不摧枯拉朽。临海公会的行进速度挺快，转眼已到了半山坡上的殿堂入口。200来人并没有乱哄哄的各冲各的，队伍一直保持着一定的站位。临海公会还是比较小心，一直提防着随时可能遭到的攻击。但是他们还是错误估计了月云公会和一展天下的对决结果。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一展天下会以这么大的优势把月云公会给杀败。虽然也有损伤，但一展天下现在大胜之后，士气可是燃到了顶点。临海公会还在琢磨着怎么欺负一群大战之后的残兵呢，结果刚到暗黑殿堂的大门，突然一下子喧闹起来，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，大堆的技能就已经轰了出来。 有埋伏！ 临海公会的会长大声叫着，但也没太紧张。网游嘛，埋伏通常也就是占点先手，毕竟同级之间是不可能有秒杀这种事儿的，不像真实的战场，一个埋伏的先手就已经干倒一大片了。网游里那就是压下了一波血线，除非集火，那是能打掉点人，但林海会长想着对方只是一伙残兵，所以一点都不惊慌。他镇定地让大家不要慌，然后从容地去观察局面，然后迅速的就找不到北了。这攻击未免也太猛烈了点了吧。林海会长这是从自己蹭蹭蹭飞快往下掉的血条上发现的，对方攻势之猛一点都不像他想象中的残兵，而且攻击来自多个方向，让他一时间晕晕的，都不知道该先朝哪边反击。 1队、4队、6队， 叶修这边继续不断地指示着，伏击打得很有耐心，没有占了点便宜后就立即冲上去暴露自己和对方血拼。倒是前方隔海他们那票人猥琐了一会儿后，就直接冲到前线和临海的人战成了一团。这让被伏击的临海公会在茫然中飞快找到了一个方向，连忙反扑。论人数，临海公会是要占些上风的，但一展天下刚刚大获全胜，士气旺盛，玩家个个都是超水平发挥，爆发出的战斗力一点都不像理论上该有的。再加上叶修的战术依旧在，精英队的战斗力也只是少了展楼兰。临海公会信心十足地拼了一会儿后，突然觉得有些不太对了，自家的人倒得有些太快了吧？优势呢？我们的优势呢？临海公会的会长有点慌了，局面和他一开始料想的一点也不一样。原想着可以轻松击倒的对手，势均力敌，那就勉强忍了。但这打着打着，怎么好像还有要反压他们一头的迹象？ 3队，4点钟方向冲一下。9队，8点钟方向陷阱。6队，地图攻击掩护冲锋。1队，先别让他们打穿你们。2队和1队会合。 叶修指挥着小队也渐渐地杀上了台面，攻势更猛，却又有条不紊。 林海的从容，林海的镇定已经相继被他们击溃。林海会长也开始了顶住顶住的意识流指挥，这场面如果换作是月云工会的人一定不会陌生，如果给他们重来一次机会的话，他们一定会立即选择撤退。奈何林海工会不知道这前车之鉴，他们还觉得自己未必会输。林海工会的会长还在努力想寻找突破口，找着找着就发现自家的人越来越少，屏幕里张牙舞爪似乎都是一展天下的角色，头顶林海工会的角色不是倒了就是跪了，要不就是挣扎着。林海工会终于知道自家这是败得不能再败了，这趟 BOSS 抢的连 BOSS 还没见着就被杀败了。可是再不甘心又能怎样，再强烈的意志也不可能让角色原地满状态复活，撤退已经是眼下可以做出的最正确的决定了。林海工会的撤退倒是顺利，斩楼兰这边再没收到还有新的对手的消息，所以也就没把林海工会的人当什么后患，看对方准备撤了，叶修指挥着做做样子也就放他们去了。而后向斩楼兰那边消息一声，斩楼兰却是没顾上回信，门口的众人急忙又是赶回殿堂 BOSS 处，结果就快到了的时候，一展天下击杀暗夜流光索尔的消息就已经上了世界公告，团队里顿时一阵欢呼，他们杀来杀去为的还不就是这一刻。看到没出什么意外，叶修也就放下心来，接下来就看爆出有什么了。这时消息闪动，叶修点开看到斩楼兰的名字，还当他是报告收成，结果翻开一看却见一个字，靠。 怎么？ 叶修纳闷，七十级野兔 BOSS 的爆出无论如何也谈不上不合心意啊，就算不是自己需用的，拿去换自己需求也总是可以找到途径的。 被人爆了！ 斩楼兰消息再来。 什么？毁人不倦不是你朋友吗？ 展楼兰说着。 那家伙， 叶修一怔，没去细问就已经猜了个七七八八，连忙叫道， 包子快去把门守住。 啊！ 包子抬起了头，疑惑了一下后却还是摘下耳机起身朝训练室的房门走去。室里三人都是一怔，叶修随即反应过来吐了口血， 我是叫你守游戏里的。 唐柔那已经笑喷了，魏琛却是一脸严肃， 这绝对会是我们的一个破绽。